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我们经济的目标是发展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这是很复杂的工程。在农业方面，缅甸有富饶的资源嘛，如果农民生产力解放，多搞一些水利建设，政府充分供应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农业生产就会有很大的增加，可以增加出口，国家收入就可以增加嘛，这是最紧迫的经济任务。在工业方面，政府需要发展工业来领导经济，可以利用外援，首先建立为吃、穿、用、服务的轻工业和生产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以积累资金，然后再逐步的发展重工业、机械工业。商业方面呢，国家应该控制对外贸易和批发商业，商业不像工厂可以计划，管起来很复杂，如果过急就会阻碍经济的流通，造成黑市。因此政府应该首先掌握大的批发商业，打击投机倒把者。至于本国的私营中小商业，总有对人民有利、服务于经济流通的一面，应该加以利用。在商业上必须稳步前进，市场才能流通。财政方面主要是节约问题，使每年预算都能有盈余，最重要的是反贪污。总之，发展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国家才能富强起来。10月5日，他在北京接见缅甸政府代表团时，又一次谈到革命的建设和经验问题。我们革命的经验是从群众中得到的，到群众中去是从实践到理论，再提高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便是毛泽东的思想。在党内、在工作中、在战争中，我们必须的吸取右倾和左倾两方面的经验。中国革命是经过这样的教训才取得胜利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目前在总结经验，但还不够呢。到了这年底，周恩来在12月19日接见阿联副主席阿齐兹·西德基时，对中国的建设经验又做了这样的讲话。我们的经验，国民经济的安排，农轻重顺序不可偏废一面，要同时搞，但重点是农业，其次是轻工业，有原料也要搞重工业。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搞得不错，经济上也有一定力量，但有一个弱点，农业没有搞好。凡此种种，周恩来所谈，既是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他个人在领导政府经济工作中的切身体会。无论是总结还是体会，毫无疑问会对3-5计划的制定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周恩来所总结经验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首先要考虑和解决国内的需要， 在安排次序时，首先要注意农业，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当然，战争的形势和毛泽东对战争问题的考虑也在困扰着他。根据毛泽东从备战角度出发的思路，由周恩来主持制定新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工作，从1964年夏天起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在整个60年代，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战争的阴影和阶级斗争的阴影时刻笼罩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头上。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的脑海里，考虑长远建设规划、战备问题所占的分量是越来越重的。7月2日，毛泽东就军事工作、战备问题对周恩来、彭真、贺龙、伍修权、杨成武、吴冷西等人说道：要普及尖子部队表演，所有部队都要学会游泳，要练习夜战、近战。天津、北京地区要搞3道防线，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来了也好邀嘛。毛泽东的这些考虑出发点只有一条，敌人就在眼前，随时都可能打进来，他迫使我们早做准备，做好准备。不仅是北京、天津地区要搞3道防线、小三线，而且全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布局也要以3道防线、3大线作为前提。为此，1964年7月9日，周恩来找来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干部谈话，明确指出，这次中央会议的重点，主席讲得很清楚，三线建设的部署、搞军事、抓军队、培养接班人，都是整个战略性的部署。周恩来还提出了在目前的国际任务方面，西南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同时，他代表中共中央签署了西南三线军事建设的原则性任务。围绕战争考虑问题，成为国民经济调整后期，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虽然周恩来在领导经济工作过程中考虑问题的侧重点是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产质量的提高，但是在战争问题的重要性这一点上，他与其他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以国防为出发点的国民经济计划，其考虑问题的思路同原来以工农业为出发点的计划是大为不同的。1964年7月29日，就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提出了6点意见，核心思想是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有革命思想。其中谈到，这次北戴河开计划会议一定要有革命思想，尤其在工业建设方面，对过去大而全的方向问题要否定一下。开始苏联帮助我们建设，他只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这样搞。现在我们呢，应当加以总结，要来个革命。我们钢铁工业技术落后的重要原因是忽视质量和不采用新的技术。我们现行的工业管理体制不利于新技术的发展，管理体制越来越庞大，官僚主义就越来越发展。根据毛泽东提出的3年过渡的思想，明年的计划必须要革命，今年呢就该革命，但是没有搞，迟了一年。要贯彻毛主席核战结合的思想，对大而全的工厂要采取一分为二或者是一分为几的办法。8月4日、5日2天，周恩来连续听取了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汇报1965年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安排的情况，他从共和国总理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的看法。一，关于1、2、3线的划分问题，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是第2线、第3线，真正的3线是青海、陕南、 甘南、攀枝花等地。二，关于国防工厂设计工作革命问题，不论是从核战结合来看，还是从多块好省来看，设计思想问题是个大问题。从明天起要调整布局，搞专业化协作，一个大一个综合，这两个思想要批判。设计人员要下现场转变设计思想，进行一次设计工作大革命，不能天天的在房子里照老模子套。三，关于设备更新和折旧费问题，不仅要维护简单再生产，还要改善和提高简单再生产，要拿折旧费改善和提高再生产，这是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结合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不再维护简单再生产了。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四，关于改进基本建设程序问题，要分别不同的情况制定基建程序，用行政的办法把不合规定的建设项目停下来是不利的。经济工作不能靠行政命令办事，需要经济的办法解决。五，关于专业化协作和研究所的建设问题，专业化协作要在厂内外部内外组织进行，工厂规模要缩小，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六，关于明年国防口需增50000劳动力问题，建议从劳动制度上研究一下，多用点临时工、义务工，并经过设备更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搞试点，搞两种劳动制度。对周恩来的这些意见，出席会议的李富春、薄一波表示，将在中央召开的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仔细的研究。就在周恩来谈出这些看法的这个月20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陈伯达，就计划工作的方法与国家纪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做了一次长谈。谈话中，陈伯达就计划工作提出了4条意见。一，从工业中采取新技术，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要从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工业革命，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从全局着想，抓住要点。二，发展我国的建设事业，需要研究改进某些财政制度，拿出一部分建设新企业的资金，用于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作用可能更大。三，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紧抓。在搞好第三线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搞好第一线和第二线，以便让第一线和第二线能够对第三线投进更大更多的力量。四，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由于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再加上他的特殊身份，因此他与杨波的谈话很快地被整理成了记录稿，并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看到陈伯达的谈话记录稿，毛泽东一方面很欣赏，另一方面也想借此表达自己一段时间以来对国家纪委的工作和计划工作方法的不满。8月27日，正当各大区书记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在记录稿上批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这样几句话，令做计划工作的人听起来犹如晴天霹雳。小平同志，此件可印发到与会的同志以及各省市区委以及中等城市市委书记来阅看和研究，并准备在10月工作会议上给予讨论。看来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此外，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2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那就只好取消现有纪委， 另立机构。毛泽东，8月27日。第三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正是用人之际，这点毛泽东是最清楚的。但他之所以要另立机构，目的是要符合自己思路的人。9月21日至10月19日，全国计划会议召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集中讨论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化的问题。会议承认，计划工作主要错误是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会议提出了彻底改革我国计划工作以及方法的十几条意见，还讨论通过了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之际，正赶上我国的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和苏联赫鲁晓夫下台，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双喜临门。所以会议关闭的这一天，周恩来到与会的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各方面负责人做了一次形式报告，目的也是使大家在制定计划的时候要有国际眼光，从战略思想上出发。周恩来的讲话夹带着对形势的乐观和兴奋，也表达了他在新的形势下对计划工作的一种期待。经济战线上有两个革命，一个是工业革命，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一个是计划革命，解决上层建筑问题。我们的工作有过反复，我们生产关系方面还有不少的问题呢，有待解决。生产力还需要很好的发展。原子弹的爆炸会引起我们思索一些问题，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迎头赶上，要搞新技术，不要走老套路。计划工作也要帮助生产力发展，而不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次计划会议的讨论是大的改革，计划工作要深入实际。过去我们做的不够，各级纪委也做的不够，不了解实际的情况，怎么能编出好的计划来呢？要认真学习主席的思想，还要注意执行民主集中制。由于毛泽东的批判和周恩来的讲话，这次全国性的计划工作会议在计划工作改革的问题上有了一定的改变，并体现了在1965年的年度计划中。但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工作体制，却不是容易的事儿。在编制长期计划中，这种改变就更加的不易了。10月29日，李先念副总理将1965年计划纲要送请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完后，对纲要草案又做了一些修改，如在做好各项工作准备一段中增写各省市自治区要抓紧一线、二线区后方建设和三线省市区的战略后方建设的部署和规划等等针对性的内容。他还在李先念送的报告中复写了这样的批示：有些关键性问题，如三线建设一分为二的搬场工作，一二线省市区的三线部署和规划，托拉斯的试点工作，机械工业调整问题等等，在进行具体布置时再分别送批。计划会议闭幕的前一天，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南局和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在积极地准备扩大对越南北方发动的侵略战争，广东省加紧进行战备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提出了加强三线备战工作的具体意见。广东的报告毛泽东非常重视，10月22日，毛泽东批给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广东省是动起来了，请总理们谈一下，或者是周、罗、邓、彭一起谈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给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市，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且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 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用，全国大约需要15亿左右，分2-3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于10月25日与罗瑞卿约有关部门进行商谈后，提出了关于一线、二线、省区自己的三线部署和工作布置。10月29日，周恩来又和罗瑞卿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了。他们说，讨论中大家同意把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毛主席的指示转发一线、二线各省市区自治委员会，请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尽快于12月提出明年和今后3年加强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具体规划。这份报告还提出了几个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规划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一二两线省市自治区的规划可以同时进行，但在步骤上，明年先着重搞一线地区的后方建设，二线地区明年安排的项目可以少一些。二，不论是一线或者是二线地区的建设，都要精心研究，统一规划，分别轻重缓急，根据资金、设备、材料的可能，认真排队，逐步实施，保证搞一个成一个。三，搬迁的厂要认真地做好准备工作，缩短停产时间，尽可能少影响明年的生产。四，凡是部署于国防工业和三线战备建设的项目，应该分别地列入中央或者是地方的建设计划之内。五，所有的建设项目都要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因陋就简的方针，主要的军工企业和仓库都必须贯彻执行小型、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当天，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拟写了向各地转发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批示的批语稿，制定第三个5年计划几乎是与1965年的年度计划同时着手进行的。12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国家纪委起草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的文件，文件主要列举了17个题目，包括基本建设、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发展农业、国防工业建设、试行和推广2种劳动制度和2种教育制度等等。文件说，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体现战略布局、农轻重的方针、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自力更生和勤俭建国的方针等等。这份文件所要力图达到的目的是可以看出4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进度。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沧海枯了，还有一滴泪，那也是为你空的1000个轮回。蓦然回首中，斩不断的千千绊绊，你所有的骄傲，只能在花里飞。 人是谁？任岁月过去。